几个碗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提示， 欢迎收听99微笑提示，我是啾啾。最近呢，在微博上流传了一段非常非常让人觉得暖心的视频。上海呢，最近在下着冬雨，气温也是接近到了零摄氏度。有一位建筑工人老葛被人拍了视频传到了网上。老葛一家有四口人，有一个单独的小群，名叫最亲爱的人。家人都被他突然上电视的消息给吓坏了，他们担心老葛在外面出了事儿，于是拼命的联系老葛。老葛呢，却只能一遍一遍的跟家人解释，蹲在地铁里蹭网。老葛说，这样的视频拍下来，比起走红，他觉得更重要的是努力工作，多赚点钱，因为那才是一天最幸福的时光。99微笑提示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年末了，记得要多和家人联系。当你在被别人的温情感动的同时，也要记得温暖你的家人哦。继续关注到的话题呢，是每到年末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点了，那就是春运。360浏览器最近也发布了2018年的春运预测报告。根据统计，铁路部门呢预计将会发送旅客量达到3.93亿人次，同比增长10%。而报告也称，今年春运购票难的形势会比往年有所缓解。一方面是铁路的整体运力大幅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学生流、务工流、白领流将不会出现严重重叠的情况。而报告也预测，2018年春运期间，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的发车的车票是最为难抢的，其次呢是福建、江苏等地，而其中最为拥堵的线路呢，将会被广东、浙江、上海等东南沿海的城市所包揽。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春运抢票的十大热门出发城市当中，仅有北京一座是北方城市，其余的均在东南沿海地区。而今年这种北松南紧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继续来关注到新的尾号限行轮换的政策。在1月8号到4月8号期间，周一到周五的限行机动车的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车友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新的尾号限行轮换的政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呢，同样还要提醒你，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某天一个人孤寂，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也许这些年你已经学会了接受，接受意外，接受便捷，接受误解，接受残忍和残缺，但是这些呢都不代表妥协，因为我们还会去努力去爱，甚至会为遥不可及的一切付出我们的心血，因为我们还相信梦想，相信奇迹，这样我们才能活得快乐一点。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人生不如意时，其实是上帝给你的假期，所以一定要记得好好享受这个长假，等到假期结束，时来运转，人生才会真正的开始。 爱早已融入呼吸，不存在的存在心底，虽然很努力练习着忘记，我的心却还没答应可以放弃了你，真的对不起，答应了你不再爱你，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明明爱很清晰，却要接受分明，我只剩思忆。我的心还没有答应放弃了你，真的对不起，虽然曾经答应了你，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却又如何真的不爱你。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就是每次在选择一个业务方向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产品，还要做哪个方向，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是比较面临的经常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业务方向。但是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个产品是不是真正用户的需求，解决了用户的问题。 规划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规划的背后是它有方向，有实施的计划，有落地的这种决心。所以规划本身的重要性，我觉得在前期创业70%的重要度，我觉得是有。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呢，首先要有道德底线，因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道德底线，而且呢要对这个社会有价值，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陪我的小伙伴打王者荣耀打到退游。 我今年的新年愿望是我要当北京第一梦琪。 我的新年愿望呢，就是不挂科有对象，赚很多很多钱，家人身体健康，变瘦10斤，变高变白变美丽，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我要你在

这时段吉晓推荐到的一首老歌呢，叫做《一生有你》。这首歌像是在你的耳边娓娓道来，告诉你我想和你共度余生。跟很多人一样，其实卢庚戌的音乐梦想也是开始于大学的校园。那个时候清华大学里有很多的男生为了追姑娘都去学吉他，那卢庚戌也是其中之一。后来他遇到了同是清华大学的李健和缪杰，三个文艺青年是一拍即合，组成了一个乐队，叫做水木年华。后来卢庚戌确实是靠着弹着一手的好吉他追到了自己的女神，本来想为女朋友写首歌，结果歌还没有写出来，那一段感情却已经结束了。也许失恋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苦涩的，但是卢庚戌却因为失恋而灵感爆发，写下了《一生有你》。 33岁，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想要分享给你一句话，叫做在这个疯狂的时代，你不颠覆自己，就会有人来颠覆你。这是小狗电器的创始人谭冲参加某个盛典的时候做出主题演讲时提到的一句话。最近呢，大家电市场是持续低迷的状态，而小家电企业却在互联网爆发的浪潮当中做的是风生水起。其中就有一家吸尘器领域行业的翘首小狗电器，他们在吸尘器领域确实做到了两个字：颠覆。 今天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狗电器的副总裁王毅，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小狗品牌呢是1999年七月份就创立了，我们公司呢主要的业务呢就是研发和销售吸尘器、扫地机器人还有这个除螨仪这样的清洁家电产品。我们呢是在2007年呢从这个线下转到线上，开启了我们的互联网战略。2012年呢我们成立了小狗电器互联网有限公司，也就是在前年吧，我们顺利登陆了新三板，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家电的第一股。去年吧，2017年三月份，我们签约了杨洋，开启了我们全面的这个品牌的战略。 根据一项数据调查，吸尘器在我国依然是小众产品，普及率呢仅有11%左右。而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吸尘器的普及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接近了100%，成为了家庭必不可少的小家电之一。小狗电器从成立至今，不仅是抓住了少即是多的吸尘器市场，也抓住了一批忠实的用户，在产品上更是不断的更新。 大家知道，因为吸尘器是100多年的历史了，吸尘器走进中国呢大概20多年历史，像我们也经历了吸尘器发展的很多阶段吧。最开始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是卧室吸尘器，吸尘器放在地上有两个轮子，然后呢插的线以后你吸尘的时候把它拖着走在地上，这是比较传统的卧室吸尘器。还有比如说像这种商用的桶式吸尘器，这个呢都是我们其实早期的产品，包括现在其实也在有新的研发、新的更替。我们现在比较新的产品呢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除螨仪。最开始呢大家只是关注地面的清洁，我们除螨仪推出以后呢，其实是帮助大家来更好的清洁自己的床铺。比如说因为床上经常有这个螨虫啊、皮屑呀，然后细菌，然后呢甚至说床垫里的深层的这些灰尘，然后这些细菌还有螨虫你可能是无法清除的，所以呢我们的除螨仪解决了用户的这个痛点。 专注、极致这两个特点在小狗电器的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如今的小狗电器已经成为了电商平台吸尘器品类销量最好的品牌之一，走出了一套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商业模式。但是小狗电器的副总裁王毅先生说，企业发展到今天源自于他们对于产品品质的坚持。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的品质，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像我们这个产品呢已经销往了全球86个国家，包括呢还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澳门的这几个地区。大家知道欧美地区对这个家电品质要求非常高，我们能够把我们产品成功的卖到那些发达地区，说明了他们对我们产品的认可。我相信呢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包括我们售后服务的水平，是消费者选择我们的重要的原因。 相对比其他品牌，电商平台销售省去了中间环节，而小狗电器还提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售后服务方式。 我相信服务可能是 我们跟消费者二次接触、三次接触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能把服务做好，才是一个品牌能长期立足的一个根本。就像我们是在2014年，在中国首创推出了中央维修的这么一个模式。中央维修呢，摒弃了传统的家电企业，都是要在各个省市、各个地区、各个网点要布中央维修站，或者特别维修点。然后呢，用户需要找到这个维修站，然后把产品送过去检修，再拿回来。其实这个相当繁琐。我们这个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整个过程中产生的双向的物流费、维修费，还有零部件的费用，这些所有的费用呢，我们在保修期内所有的费用都是免费。再有一个呢，就是人为损坏照样维修，我们不区分责任。你像有不少的企业，他会说啊，人为损坏我们不给修不给赔，我们这个从来不考虑，只要你是保修期内，不管你是怎么把这东西用坏了，我们不计较原因，都会帮你免费来维修。再有一个呢，我们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可能也是史无前例的一句话了，就是我们的产品最后的产品的问题最终解释权归用户所有。这可能是小狗电器在售后服务上相对比较独特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会计较原因，用户说这个不好用了，这个坏了，我们来帮你修。 一天考虑一件事和一天考虑十件事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年是小狗电器成立的第19年，但在此之前，小狗电器始终只生产和销售一种产品——吸尘器。凭借着19年只做一件事的理念，小狗电器也已经成为了吸尘器行业里的领导者。我想，这也就是坚持的力量。969老板说，一起聆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不管你是企业家、创业者还是社会精英，如果你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为你的企业宣传，为自己代言，或者想要冠名969老板说，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96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大年初一，甘蔗九汽车俱乐部自驾专属过大年了！游乐山、逛都江堰、访青城山、品成都美食、洪崖洞吃重庆火锅、玩转重庆。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我还听见你的声音，轻轻你绕着 每当我走在马路上，总会发现小孩子们会拉着大人的手对他们说，红灯停不能闯红灯，垃圾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随便乱扔。恰恰是那些思想未健全的小孩子知道要守规矩，知道按规则行事，而那些自以为江湖经验丰富的老成的成年人却对规矩越来越模糊化了。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很多人对于规则丝毫没有敬畏之心，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规则才是对我们最好的保护。有了规则，社会才能够健康的运作下去，我们才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才能每一餐都吃得开开心心，每一觉都睡得踏踏实实。 这样爱你爱不够。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需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 院线火爆的不再是外来影片，而是我们之前并不看好，但是现在票房却一度冲破了之前预期的《前任三》。虽然说搞得可能有点不可思议，看电影的人呢也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像有相爱的情侣一起去看的，也有刚分手的人去电影院，甚至还有年过半百的朋友。而看完了电影《前任三》之后，我想大家都会为这一对恋人感到唏嘘，明明还是爱的，可是到最后却散在了人潮里。很多时候大家不能释怀的感情，就如同林佳和孟媛的故事一样，谁都期待着对方能够多走一步，谁都在心里说，只要他再让我感觉到一点他爱我的证明，那么我就会义无反顾。 但是我却觉得情感的输赢不是你最终有没有赢得他，而是你有没有活成一个不带遗憾的自己。继续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前任三当中的主题曲，叫做《体面》。这首歌表达的态度我很喜欢，就是诚实的表达自己远比姿态更加重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我是一只刚刚走上街头的新型垃圾箱，可是才几天的时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就被毁容了，有的被香烟头给烫了。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请爱护身边的垃圾箱，它为我们提供的不只是整洁，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哎，他们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乘地铁时，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去公园时，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 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发动机作为汽车身上最重要的部件之一，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一台发动机中大大小小的零件更是多到数不清，因此一旦出现问题，维修起来相当麻烦。也有经验的汽车师傅说，在他们所经手维修的汽车中，车辆因发动机保养不良造成的故障占总故障的50%以上。汽车在怠速时是处于喷油状态的，也就是说怠速时的车子气门开得很小，喷油器会喷出浓度很高的油来保证发动机的运转，因此怠速本身是要比车子跑起来或者跑高速更容易导致积碳。长时间怠速，发动机积碳肯定会更厉害，久而久之就会影响进气排气的效率，直喷机型尤为严重，经常怠速的直喷车辆在冷启动时都能看到明显的黑烟。其实空气滤芯就像是人戴的口罩一样，若空气滤清器不能有效地滤除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轻者加速气缸活塞及活塞环的磨损，重则造成气缸拉伤，缩短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所以车主们需要根据不同的使用情况定期清洁空气滤芯。空气滤芯一般在清洗3次之后就应该更换新的。 而清洗的周期可以由日常驾驶区域的空气质量而定，购买质量好的厂家原装提供的正常件，空气滤芯也是十分重要的。有的车主在发现冷却液少了之后，以为加水补充就行，在临时情况下作为代替方案可以，但是如果说想以水来代替的话，那千万是不要这么做。其实冷却液并不仅仅是为了冷却和防冻，还有沸点高、泡沫倾向低、粘温性能好、防腐和防垢等特点，而以上这些特点普通的水是代替不了的，就算是纯净的水也不行。冷却液的沸点是要比普通水高的，而且容易造成水垢、堵塞水冷通道甚至节温器等问题，而发动机可能会因高温报警或进一步形成不可逆的伤害。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任凭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第一次我放下矜持，

一到冬天的时候，手机里几乎全是慢歌了，可能是中文慢歌的毒，也可能是觉得慢歌更符合这个季节的气质。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一首歌，来自赵雷的《三十岁的女人》。歌里三十岁的女生呢，美得恰到好处，像是秋日，没有春雨的娇柔造作，也没有夏日的那种酷热，更没有冬天的严寒。网络上有人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当年赵雷在小酒吧驻唱时候的见闻。那个时候抱着吉他的赵雷坐在舞台上，底下昏暗的灯光晃动着，独自听歌的女子妆容精致，举止优雅，生活里应该是一个女强人吧。听着赵雷的歌声呢，她的眼神里却满眼尽是温柔。 最美的是

立志晋升为学霸，却懒得看书，懒得做题。美好的东西总是轻易获得，成长靠的从来都不是豪言壮语，而是踏踏实实的努力。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不要再过嘴上说说的人生了，只有行动才能够解除你所有的不安，而真正的去坚持一件事情，时间终究会看得见的。 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我期待有一天我挚爱，明白人世的情怀，我情愿分合的无奈，能换来春夜的天籁，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充满秋凉的 969精英有话说。 真正一个创业者，就是无论他自己擅长的领域是哪一块，对于这种用户的需求和业务本身的这种深入了解，可能是创业中间最重要。 因为其实品牌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背后其实代表的是产品的质量，代表的是一份责任，而不仅仅是说用了这个品牌代表了这个品牌会对它后面的这些使用的情况，而是说用了这个品牌它放心。 我觉得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呢，第一呢自己的专长是什么，第二自己的兴趣是什么，第三呢这家企业是不是能够帮助你，第四个呢，我是觉得初创呢还是找一个相对初始的时候找一个相对大一点的企业，起码你会受一些规矩，其实我还是觉得有一些规矩比较好。 今天969街头大访问，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能瘦。我每年的新年愿望都是希望自己能比上一年再瘦一点。 我希望新年愿望就是周围的朋友开心，然后家人身体健康。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我希望新的一年家人更加健康开心，然后家和万事兴，所有人都开开心心的。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5点，我是李佳薇，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 你知道吗？